它的花香是清幽的，非常非常感觉自然的。哎，一会熏得一世香。我跟周老师一直在说，你的一个演播室，一杯茶感觉满屋飘香。 对，满屋飘香，是的， 非常清香宜人，这种感觉心旷神怡的，这种感觉确确实实你有好茶才能做到。 而且它那个香气呢是非常柔和的， 柔和， 就像真实的茉莉花的那种香气。 对对，就像你旁边开了几朵茉莉花， 对， 就这个感觉。第二点的话，说到这个口感上来讲哈，就是很多老会员或者是老茶客都听过这样一个名词，但是没有感受过，叫舌底明泉。 嗯， 喝完这个茶入口它带冰糖甜的。非常非常甘甜啊、没有苦涩， 有一种回甘的感觉 啊，回甘。还有一点呢，舌底明泉就是感觉啊，舌苔底下哈、冒小气泡， 嗯， 这种感觉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明显。这就属于说呢，你特有的茶经过特殊的工艺，没有说呢几年的这个没有真正儿八经的功夫，你是做不出来这样的茶的。 是的， 所以说呢，这个茶一直以来哈，就是可以这样说，是我们茶园世家的骄傲。 实际上呢，这个北京人大家都知道，都爱喝茉莉花茶， 对对对对， 而且我们的这个嘴是非常刁的哈。 是， 这个一入口就知道这个茉莉花好还是坏。我们可能只觉得哎好或不好，但是呢，刚才您说什么舌底明泉， 舌底明泉，冰糖甜，花香犹存， 啊、 像这种都是属于专业的。 是的，是的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依然是茶园世家这个品牌的，但是。它的茉莉花茶呢也是369等。 对对对对， 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推荐的是茉莉金樽特级茉莉花茶。 那就给大家说一说这个、记着几个关键词吧、第一个，福建闽东北地区的， 是的，这是产地啊， 这是产地核心的、第二点哈，等级，大家一定要看看等级嘛，对吧，特级。第三点，工艺，工艺上来讲，这是四个老师傅人家精心在一起做出来的九熏一提的。这个级别我可以这样讲，估计一半会员以上不没见过。 是的、而且呢，即便能达到这样的水平的话，在市面上肯定卖得非常贵啊。 对对对对。 而且我看到它这个盒子呢非常漂亮哈， 没错， 是墨绿色的，而且呢它很多的刚才说的内容都印在盒子上。 是， 比如说我看到这个 特级 一盒就要288，当然是半斤的啊。 对 对, 对， 叫288、 半斤。 所以它价格呢应该说也不菲啊。 对。 另外呢，它比如说特级也好，金尊也好，都印在盒子上了， 都在盒子上， 所以口说无凭， 这都是承担法律责任的。 是的，是的， 这个您放心。 所以呢，说到这儿，咱们赶快说一下，又说了。哎呀，这么好的茶叶啊，我得花多少钱买呀、哎，今天呢您赶上了，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应该说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。梳理一下啊，今天我们的主品呢是由茶园世家推出的茉莉金尊特级的茉莉花茶。今天我们的主品是四大盒是吧、 250 克一盒，咱们是四大盒，那么一盒呢上面写着288，那四盒的话大概是 一千多一点、 啊、 一千多。 但是我个人 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周老师啊、因为咱这个既然说的哈，好不容易来一次、既然说这个花茶那么难做，特别是见到九旬的，就像当时咱们这个同事不都在说吗哈，既然来一次就不能放过他，我说行，没关系。 是的，是的，所以我就下面要说了嘛，你这个四盒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啊，因为呢说句真心话，这个咱们茶园世家的这个特级金尊的茉莉花茶呀、几乎是很少在我们的平台上出现，因为它这个后援 金尊的 非常紧张， 太难见 啊， 所以说咱们今天哈就不卖关子了，周老师、我 再给我们 再给你加两盒。 好的， 再加两盒，就相当于说咱现在是六盒对吧？六盒的话，288，一千七百二十八。 好的，那非常感谢啊，这个孙涛的这个诚意哈。那就是说，在原来四盒的基础上的，再给我们赠送两盒，那就是六大盒，288一盒的话，六大盒是1728。但是我个人认为啊，在这个基础上。能不能？但约我说再赠茶的话呢，我也知道咱们确实货源不足了， 货源不足。 再能不能给我们一些优惠？ 这个既然周老师哈、您提出来了之后，我肯定是说呢，要满足大家的哈、就是我给大家准备的景德镇的红叶茶具，下面都有落款的，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的，被称为现代官窑嘛。 好的， 这一对儿。大家去看一看，在人家专柜里边明码标价316。你不是朋友不是干嘛去的，你拿连折扣都不会有。但是我今天啊，咱拿这个杯子送可不可以？ 好， 拿这个杯子送一对出去。 这个当然喝茶的人特别讲究用什么样的杯子了。 就这样的杯子吗？ 哈哈，对，这个 老传统吗？ 是的。好的，那在主品就是茉莉花茶的六大盒的基础上，我们再赠给大家呢就是景德镇的红叶茶具一套啊。刚才也提到了，那么一盒呢叫288，六大盒的话1728，再加上那个景德镇的茶具的话呢，叫两千多了 ，对，左右。 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499，大家就可以把这些全部拿回家了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，赶快来拨打电话啊！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